欢迎一下那个黄先生跟 Matt 方。各位早安，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场次介绍这个我们最近在研究一个题目啊，就是轻量级的一个 Bloom 的啊。那这个名字啊，我们叫做气啊，就 QI 啊 ，QI 的话照通用拼音的算法的话叫做气啊。那我们这气的话就是说，可能各位会怀疑一件事，就是说怀疑或者质疑一件事，说为什么在新的 device 上呢需要一个新的 Bloom 呢？那我们这个议程就是探讨说，我们认为说在一些新的一些消费型电子产品里面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多元的 broad 还相关一些基础建设啊。那这议程是我跟我们内部另外一个成员 Mate 在讲的这个议题啊。然后这个议程啊，就是它的 license 是用 CC license 啊，所以可以做自由改作的。那在进行之前，我们谈一下我们过去的那个一些经验啊，就我们过去都是在参与 OpenMoco 开放手机开发的，然后也参与过一些消费性电子产品开发，那所以这一层其实比较特别，是说把一些过去的经验好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这样的 idea 啊，把这种过去开发这种电子产品的经验，我认为说它需要多元的开机方式。好，那所以这一层一开始就从那个 Broad 的眼镜开始。那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过去开发 OpenMoco 手机，因为我做不止做一次手机，这其实后面是做了很多很有趣的 hacking。 那由这些 hacking 呢可以归纳出一些经验，那就特别提出来分享。那特别是适用在就是说从 PC 然后移转到新的系统，然后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那当然今天重点就是讲这个气啊，那等一下 Mate 会探讨说气的一些设计理念，还有一些设计架构，还有它的情况啊。那最后我们提一些实际上利用气还有相关概念的一些例子啊。那最后我们就做一个归纳还有总结啊，就探讨说我们看到一些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些新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讲说Bloom的一个引进啊。那基本上 Bloom 的扮演角色，对很多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东西，就是说在 kernel 之前负责把 Linux kernel 载起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插画非常知名叫做 Bloom 啊，那在 embedded 的话就是 Ubuntu 之类 ，Ubuntu 啊或 Bloom 之类这样的一个 Bloom 的啊。那我们今天探讨主题呢，不是在这边哈，就想必大家比较有兴趣在 kernel 哈，但是我们今天探讨是在这个部分。那这部分看起来好像是一小块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后面学问或者说它后面可能性还蛮大的。好，我们看一下 PC 啊 ，PC 基本上呢，就像这样一个程式啊，不管你是要显示什么样的程式啊，比如说一个 Hello World 哈，那 Hello World 它是通过那个显示物出来的啊，那它有第七个接收你输入啊，所以你会通过键盘滑鼠啊、屏幕这样的一个输入跟输出装置啊。好，那如果是 Embedded 就好玩了 ，Embedded 其实刚才那些东西就可能都拿掉了。要不是全部拿掉，要不就是换成比较特别的一个设施啊。所以看到说在embedded 的一些装置，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它其实它很多周边啊，它是可能是特制的，可能是整个都整在一起的啊。然后再来说，我们看到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像过去的 PDA 哈，这个是 iPad PC iPad 3650啊。那3650呢，它以前是跑 Windows Win7 3.0啊，那后来呢，那个Handhelds 打 OK 了，那开始一个新的情况叫 Boot LDR 啊，那看到名字就知道它是名字取到不知道取什么，就把 Bloom 简称叫 Boot LDR 啊。那 Boot LDR 其实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它能够呢让你把 Windows 备份完之后 ，Windows 7备份之后呢换成它的 Bloom， 然后再用 Linux 啊。那就是这个 Boot LDR 在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就 Linux 用在消费性电子产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代表说很多 device 都可以被 hack 哦，所以在这之后，很多 Bloom 就雨后春笋般的一般出来哈。好，那我来看这个 user interaction 哈，那如果是在 就说个人电脑来讲的话呢，它的输出跟输入都基本上都有一个规格，好像 PC 是这样的规格。那相关的一些操作啊，不管你用C 啊、Java 或者是任何一个知名的程式语言跟执行环境哈，那基本上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你对标准装置哈，这些东西都是标准输出、标准输入。但是呢，如果是在里菲里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哈，你熟悉的东西可能被换掉哈，它可能换一个替代的装置，所以这些替代装置可能是说，它根本没有进行高速，它可能换成匹配哈，它说甚至什么输入都没有哈，比方说那个网络设施哦，网络设施它可能就是，它可能有个 LED 灯，那除此之外呢，它可能都已经可能透过网络去设定，所以它的输出跟输入其实都是空的哈，或者说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替代方案而已。那这个部分部落的一个影响呢，就会发现一件事啊，你会发现说这些 LCD 啊、UR 啊、LED 啊、Network 啊，那它会取代这些，会取代输出啊，那这些地方会取代输入啊，就是 UR、Network 啊这些东西。那同时呢，这些影响呢，你会发现，就部落的呢，它的输入跟输出装置也会有很大不同啊，所以这对在你可以设计 Broad 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很多种不同的主态，你需要不同的那种多元的操作，比方说你希望说这次进去会进入所谓的专家模式啊、救援模式啊、维护模式啊，或者说进入什么 Easy Mode 啊，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你发现你的输出跟输入装置啊变得很不一样啊，因为基本上在你的硬体来讲，它会设计会功能会比较专一啊，还有。相对来讲 ，PC 啊，相对 PC 来讲比较简单。那我们回来看这个部落的扮演角色啊，基本上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做一些网站录起来哈。所以呢，一开始呢，他可能处于在某一种弄里面哈。那当然这边是广义来讲，就是一个唯独的一个装置哈，它可能是在唯独的 disk 里面啊，或者说在一个 W 里面哈，啊，反正不管那。或者要进而扮演角色的项目，要把科能载入到机体哈，及机体中执行哈。好，那当然包含对应的有些 run disk 这些都要去把它准备好哈。所以在 running 的阶段就是这样。好，那当然呢，在 Linux 来讲的话呢，就更复杂一点哈，因为 Linux 来讲 ，Linux 的科能一米级哈会做一些压缩，所以你要先把它放到该可以处理的位置。之后，科隆他自己的回声，把它剪到合适的地方，然后开始执行。那所以我们来看说，像一个 embedded 非常有名的 broader 叫做 Ubuntu 哈，他就其实在做这样的动作哈，所以把科隆搬到合适的地方去执行哈。那当然随着不同的 micro architecture 的定义不同，像 ARM 的话，它可能要做 stateless debugging 哈，就是把 Ubuntu 先载入小部分，然后再把 Ubuntu 比较大的地方载起来，因为 stepping stone 基本上只有 4K 啊，那其他部分你要把它放到合适的地方哈。那在 Ubuntu 设好之后呢，才开始去载入 Linux 可能哈。那不过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哈，因为随着像我刚才提过，就是输入、输出啊，还有相关硬体主态的不同哈。不过 PC 呢上面主态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你到 embedded 的时候，你发现它可能有一个整合 SOC， 但除此之外，很多东西都不见了。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你如果要能够让科隆放到合适的地方，其实这个动作并不容易。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你的 storage 可能没那么大，因为可能没那么大。如果你科隆只要采购到某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说，就是说你的空间使用很不弹性。再来说，因为你的科隆常常会变动，所以我们希望说有比较多元的开机方式啊。所以很多方式被提出来啊，比方说透过网路，透过 TFTP download， 透过 NFS server 去取得不同的讯号，像这样一类的操作呢，那非常多变化啊。那在 Ubuntu 还有一些知名的部落的，比方说 blob 啊，那都已经有够好的实作了，就这样包含这些部分啊。那可能各位觉得说，那这种东西呢，为什么要再重做一个？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再谈到这个相当稳定的一个设定哈，相当稳定的一个基础建设。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先回顾一下部落的一个功能哈。基本上部落要做几件事啊，就是说要去初始化硬体哈，就是像 ARM architecture 要做一些基本初始化，还有一些 board 相关的设定哈。那再来是最重要的使命，要把 Linux kernel 载起来哈。那通常我们问说 Linux kernel 它我讲到，我们问说为什么一定要存在一个部落的哈？ 那实际上在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某些消费性电子产品，它其实差别很多的。比方举个例子，夏普做以前做过一款Linux PDA， 那叫 Zolos 啊，那它其实差别很多的，它的 Linux kernel 就摆到一个硬体跳进去就会执行的地方啊。那在那种 case 来讲，那就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来看说为什么呢？这个波的需要存在啊？因为不是在每种硬体主态都能够存在这样的机制，可以让系统直接跳到 Linux kernel 啊。在很多情况下呢，你必须要做很迂回的设计啊。你要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的 kernel 最后要放在 NetFlash， 可是你的 NetFlash 的 driver 还没写好，所以要用那些硬体都没有办法做起来啊。但是你相对来讲，网络的需求是比较好写。所以你可以先透过网络把这个地方弄起来哈，这时候你就可以把kernel踩到该踩的地方。那这样的动作就交给波的人做哈。那当然后面就是跳到 Linux kernel 进入点到该执行哈。然后我们看说 ，Ubuntu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知名的 embedded 的波的哈，那它其实它最自豪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多功能哈。基本上你可以把 Linux kernel 放在任何一个你想要放的很多你想要放的地方哈。比方说，你可以把 Linux kernel image 放到 SDN 的系统里面，然后呢，它可以去读取里面的档案系统，所以你发现这个 Ubuntu 里面呢，它其实它能够去读 SDN 的系啊，能够去对那些下档案啊，那再是它能够支援简单的 FAT 档案系统啊，那相关像 Overboot 啊，然后还有一些你还可以自己写一些 Make command 啊，然后它也可以设计自己的 networking 啊。所以这些功能相关的，我们看再回来看这张图啊。所以这样很多开机的程序啊，通过网络啦，通过 flash no flash 或 net flash 开机啊，或者说通过 NFC 啊 SD 卡开机都可以做啊。那你会看到，各位也看到说呢，在很多新的开发版啊，比方说像神送这个开发版来讲的话呢，它是相当多周边的啊。那代表一件事，就是说硬体验证也非常复杂啊。所以现在部落也扮演当做一个 monitor 角色，现在验证这硬体，然后做一些适度的初始化。好，那可能各位觉得说，这个 Ubuntu 发展那么多年，然后把这些功能做出来，看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实际上，你还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啊。那时候我过去在公共口就做一些很奇怪的黑客啊。那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想说开机的时候呢，开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开机方式嘛，可以从网络开机啊，从 SD 啊开机啊，从 Flash 开机啊。那这些呢，我就弄个选单进去哈，所以就可以看到说，它弄个 graphic 的 menu 哈，那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操作的哈。然后再说呢，这个可能有人需要说 ，OnePlus 当做一只手机啊，那希望说一开机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建立的时候嘛，啊，所以就特别弄个 USB DTY 啊，所以就接一条线出来哈，那你就可以从那个你的个人电脑下一个 D 卡面就开始打电话了哈。好，那接下来疯狂啊，那还有更疯狂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的 boot screen 啊都是死的哈。然后觉得说这个太无聊，所以就把它加一些可以自己换，所以可以开机的画面。这开机是在部落格，不是在进 OS 之后啊。好，那前面都可以玩的话，后面就是说直接在部落格里面对 GSM module 就是毕竟它里面有电话哈，然后就它有 GSM module， 那你可以做到什么操作哈。那后来觉得更无聊，就是说发现，既然这个 boot menu 都可以做出来，那但是在里面写一个 Windows system 啊，所以这个在上面可以有个 UI 出来，然后简单的一个 UI 出来。啊，这个东西太多了哈，就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过去 OpenCore 对 Ubuntu 的表现哈。那过去 OpenCore 对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在改这个 board 哈，把 board 改得非常有趣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作业系统一样哈。好，但是我们回来看啊，就说 Packing 真的很有趣啊，但是实际上啊，你会发现一件事啊 ，board 都非常非常复杂哈。除了这个无聊的表以外，其实很多实际上的修改啊是很复杂哈。我们很难想象一件事，就是说，布罗德进完也会进保护模式哈，是啊，就是像 Grub 呢，它必须要进保护模式，只为了做一些事，要做保护过程哈，因为它可能要载入像 X86 的麦金塔啦，X86的 Linux 啦哈，或者说X86的某些Windows 作业系统啊，那这些放的排列就不一样。但如果不进保护模式的话，它没办法存取到那么广的一个位置哈，那就不能把作业系统载入起来。所以为了这件事呢 ，Grub 要进保护模式啊。那对 Linux 有点概念的人都知道 ，Linux 也是保护模式作业系统啊。所以这个 Grub 是先进保护模式，然后再退出，然后再把 Linux 开起来，那 Linux 再进保护模式一次，这就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啊。然后再说，Grub 呢是非常已经非常复杂， 各位开机的时候发现，那 blog 开机以后，它不是只能停顿几秒，它可能它要稍微做一些停顿哦，它要承入一个够复杂的系统。好，那回来看 embedding 相对来讲单纯的 U-Boot 哦，但是你发现 U-Boot 其实它也不小啊 ，U-Boot 这个 code 我想说，以前部落都很小，部落都是512 byte 嘛，像插排有钱设计好了，像但是 U-Boot 随便都是就是百 K 等级的哦，那就是非常大。它当然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拽的嘛，像为了要从网络开机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再来说呢 ，U-Boot 里面虽然可以做很多 hacking， 像这样的 hacking 啊，但是这个 coding 非常非常痛苦哦，因为它没有 test 的概念，它虽然很像一个作业系统。有的样子，但是它其实没有一个schedule 相关的一些设定哈。然后最重要是你要做对 Blur 做修改都很痛苦啊。那你要 Blur 要把整个主态重烧啊，重新设定哈，那非常的讨厌哈。而且它里面相关的 bug 可以处理哈。那可能各位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修改 Blur 呢？就像这有些很实际的考验哈。除了那些前面好玩的东西以外呢，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就像真的消费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因为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是在就是说真的做一个消费电子产品来讲的话，你要有个 battery， 那 battery 呢它的电流跟电压的变化，那其实是很 tricky 的。在大部分时间来讲的话呢 Linux 都可以开机，但是在低电量的时候低电压的时候 Linux 没办法开机，所以 Blur 要做一个把关，就是说呢它不能让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把 Linux 载起来，因为这样载起来的话可能会要么就 Linux 开机开到一半没电，要么就 Linux 开机虽然开进去，但是整个资料读写都可能受损，就是那些 Netflix、Netflix 的话一直受损，所以这 Blur 要做一个把关，如果电压不够的话要提出警讯，然后要求使用者重新充电，或者是说让 Linux 有机会开起来。那相关这些那些像 charger 就说没有电的时候呢要低电量讯息啊。然后再是说很多手机哦，一开始要做是做一些 video 出来的模式啊，所以它需要说我工程测试版本跟实际用的版本啊，它会有不同的设定啊。那或者说这只手机是 video 出来，它可能用用60天，超过60天之后就可以送销毁之类的啊，就把那资料不能让它使用。然后最 critical 问题就是说分为了反馈啊，这个一直是一个很讨厌议题啊，因为常常是手机摆着可能可以摆手机 PDA 啦 GPS 可以摆好几年都不会坏啊，可是一个 firmware upgrade 失败之后整个系统烂掉啊，所以很多时候那个操作手册都会跟各位讲解说明一件事啊， firmware upgrade 的时候呢有什么损失自己负责，可是呢他会告诉你说呢有很多修正是在新版 firmware 才会有啊，所以这就两难啊，你更新之后呢这个产品就不负责任，但是他又跟你讲说你现在用了一些功能有 bug， 但是新版的都会把它修掉，所以就逼你一件事，就是说逼你涉及到新的功能当做它的测试员，然后这家公司也不负责任的嘛。这种公司还很多的嘛，所以这是一个讨厌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做得很好。那所以我们后来要花很多时间克服这以上的问题啊。再说呢，像现在的手机 DDA 啊、GPS 啊都会做一些事情，它需要可以去保护这个分位啊，因为分位它是可以升级的啊。那但是呢，你可能需要说我这个分位整个是已经加密过的。那这些动作其实可以做，但是呢，如果用像 U-Boot 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做，其实就麻烦了，因为变成是 U-Boot 还要把那个加紧密的引擎做进去哈，那还有一些相关验证，这都是高难度的项目，所以很多电子装置其实它是没办法做这样的设计哈。那再来是说，我们希望说可以开不同的方式可以更多元哈，说像这些不同的模式啊，它可以因为比方说插了一张卡，插 SD 卡，或者说在某些 case 下，比如按了某个 button 组合，进入不同的模式啊。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需要够有弹性的设计啊。那在 U-Boot 或者说相对应的 Blur 来讲，要做都是有点难度的啊，而且它不好开发啊。好，那是这样的需求，其实很早就有相当多单位注意到啊。比方说 Boot 还有 DR 啊，那后来有一些开发者就提到，就是说，Linux 会直接用 Linux 当做 Blur 的啊。那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 LAB 啊 ，Linux as Border 啊。那不过这个概念没有被广泛的采行啊。那它的一个重要可能就是说，其实 Linux 上的 device 做的都很完备啊。那包括像 USB 啊、SDMC 啊、FireSystem 啊，这些东西好跟不好的，其实设计好漂亮跟不漂亮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这些装置呢不能烂掉啊。就说你可以用很不干净的架构，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都需要广泛的测试啊。那唯有 Linux kernel 的 device 做的相对U-Boot 或者说其他的 Blur 来讲，这些部分有经过广泛测试，才这些项目是够高的时候，才能达到该有的功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那我讲哈，就是 Linux Lido 的作者啊，然后他在千人公募就把这个概念再继续延伸哈，那他就做一个比较特别多的，我稍微提到哈。那这个 Kboot 呢，也用在 PS3 Linux 的一个开机过程哈。那今天我们探讨器其实就是在以上这个概念部分哈，做一个延伸哈，然后试着做一个简单可靠，然后可用的那个模式哈。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内核会探讨一下这个器的设计的概念哈，还有设计的哲学哈，做一些案例的探讨。 大家好，接下来就是这个 presentation 的后半段，就是我来 take care。不过待会进他会 back to a stage， 就是会讲一些 conclusion 跟一些 future perspectives。那刚才主持人跟我说，就是要让我们的 foreign guest happy。所以我试着 ，I'll try to speak English a bit， and with but basically I'm in Chinese， okay。 Thank you. According to my previous experience in open source project, the most problem of open source project is not the technique, it'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So that's why I would like to speak.In English and Chinese both concurrently. Let our foreign guest to get a simple idea. Today, our major basic simple idea is qi. And okay. Okay. Before introducing qi, we will talk about kboot and kboot, but.People who like to talk about kboot, they will talk about kx. I don't know how to pronounce that. Anyone can teach me or something. Okay, but kx is a system call. Okay, I give up. I'm trying to speak in Chinese. Okay. Well, each slide I was.Mention keywords about this slide, so don't worry. Got it. KEC 呢，它是本身是一个 system call， 在2.6的 kernel introduce 进来的。那它本身 original idea is try to reboot fast。Its original idea is reboot fast. So, why it could reboot fast. It's a series, very simple. It's just a copy the kernel. Before copy the kernel, you need to allocate memory to load the kernel and just execute the kernel immediately. But the detail,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detail, we'll just introduce the concept. Okay,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就是说，它在本身这个环境是在 kernel 已经跑起来的状态。那它跑起来的状态之后，它第一步就是它可能之前会做一些initialization， 就是说locate 一块在 kernel 里面的记忆体，然后呢，就是在透过 kexec 的 tool， 就是让你去找到你 kernel 的 image， 然后还有一些你 kernel 带进去的一些 kernel command。那这些东西都 ready 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就是把你的 kernel 放到那个 reserve 的一个 memory， 然后直接就是重新开机。那这张图，这个 diagram 主要讲就是说，有人 leverage 这个 idea， 就是说我可以做 kernel crash 的 dump。有个 project 叫Linux kernel crash dump， 这个 project 呢，它就是说 leverage。KEX 一些这个 idea， 它就是说 ，OK， 我 user space 需要一些trigger point 的时候，或者是我 kernel panic 的时候呢，我就去执行这个，就是这个 KEX， 然后把我 crash 的那时候 memory 的 dump 塞到一块机你指定的记忆体，然后这时候你再跑到新的 kernel 重新载入，并且把你的那块crash 的 memory dump 送到外面，就是透过 network device。因为它已经是，但因为它是一个新的 kernel， 所以它就是说，它可以拥有 kernel 所用的能力，就是像 networking 的这方面的能力，它就是可以去做crash 的 dump。 那在这个应用之外呢，再就是说，它本身还有一个延伸性的 project， 就是刚才 Jessica 所提到 ，Vander Amsberger 他就是 host 的一个 Kboot 的 project， 然后还有人在 PS3 就是 port Kboot 在 PS3 上面，然后好像如果我没记错 ，PS3 run 的 Linux 是 Yellow Dog， 好就是跑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架构去做Kboot。那 Kboot 的最重要的 idea 就是说。Linux kernel 什么都有，它的 user interface、它的 debug tool 都已经存在，那你何必再需要在 U-boot 再重新做一次 code？ 你从干嘛何必还要再做一次你的 test command 跟 test utility？ 不需要。那这张图是我从 Manner 的那个 slide 那边偷过来的，然后主要是讲说，你本身还是需要一个 bootloader。但是你 bootloader 一开始跑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kboot， 其实就一个minimal 的 Linux kernel， 它有它自己的 shell， 有它自己的 utility， 然后呢，它 run 的就是，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是快速的 boot， 所以它 run 的是 init run fs， 然后在这个 stage 的阶段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说你要做什么样的debug 或 diagnosis。去侦测你的硬体，甚至说 OK， 你觉得 now is safe to boot， 你就是直接载入到你所想要就是真正的 kernel， 跟你已经 mount 你想要的 root file system。那这是它的主要一个概念。那怎么样透过这个方法去载入另外一个 kernel，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kexec 这个 system call。然后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去 wiki 去查它的一些相关资料。它主要分成上下，不分 user space 跟 kernel space。那 kernel space 它尽量做，它做的很简单，它就是主要就是 allocate 一块 memory， 然后把机体就是载过去，然后并且就是直接就是 jump 到那个 kernel 的那个 entry point。那 user space 呢，它要做的东西比较复杂，就比如说 ，OK， 你今天你听完这个演讲之后，你回去想试 kexec。那问题就是，你只要把在 kernel 把这个 menu config 打开，然后呢，但是你比较要去 handle 就是 user space 的部分，你可能要如果没记错 ，Debian 它有它的一些 init script 在，就是专门为 kexec 所写的，你可能要mount root file system， 然后你还要做 sync， 然后 kill 所有的 process， 几乎都是你在做 shutdown 的时候 process 都做，但是它是针对 kexec 所做的一些script 这样子。那kboot 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 OK， 那这是一个这张刚刚左下角这张实在就是 Joseph 就是一个 hands on 在 kboot 上面的一个实作，他就是把kboot 跑起来用 KEMU 啊， 对，用 based on the KEMU QEMU Joseph use。Try to port kboot on QEMU. Okay. 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chi, the real, the major concep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刚才 Jason 讲到说 U-boot 它在 Open Local Project 里面是很 powerful 的，什么事都能做。那但是，这时候我们的 team member, some of our team member.Try to think about can we make things simple? Make things simple. So, you know, Vander try to promote his project to our members in OpenMoco. So, Vander promotes, so how about use kboot? But this is somehow politic. It's okay. So the OpenMoco try to study and.Port kboot on GTA series, but there's one question. Kboot 它本身它还需要一个就是还是需要一个 bootloader， 它能够载入就是你本身的那个 kboot 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我们的是不是本身在载入 kboot 之前，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 legacy 的 bootloader？ 答案是要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又多做了一次工，或者是说？更麻烦，就是没有省掉我当初所想要的一个 idea， 所以呢， 所以就是因为 keyboard 它是一个 second stage， 就是它 keyboard 它在那之前有人需要做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所以它就是我们就舍弃掉 keyboard 这个概念，但是跟 keyboard 很相近的概念。好，这边我讲一下 gossip， 气的 gossip， 就是在那个气的讨论的 thread 里面，就是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就是 Alan Cox 他，我猜他应该都有定期在看 Open Mock Mail List， 好，所以他就突然冒出来说给了这个气这个名字，因为早期这个气这个 project 的名字是叫 Figure Leaf 无花果，就是Adam 跟 Eva， 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是偷摘了苹果之后，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遮住了自己的身体。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然后后来就是，所以才会有说 Not really a flower, but if I remember， 看来 Alan Cox 也有在学 Chinese 的。然后他就是说，气的意思就是说 bring things to life， 就是说让他就是用中文讲就是给他人工呼吸之类的这样子，让液体怎么活起来。那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在 mail list 上面讨论，是觉得这个名字很不错，决定就用气来当做就是我们这个 project 的名字。然后气的最主要的一个 concept 就是说，既然你的 Linux kernel 什么东西都有，你的 driver 都已经 ready 了，还有你的 user space utility 都已经 ready， 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就是把我们的 kernel 的 driver 跟 kernel driver 就是直接就是 copy 跟 paste， 当然不止 copy paste， 因为很多 header file 在 Jupyter 没有，你要自己去做 merge，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duplicate 的一个 work，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说，类似像 Jupyter 一样，就是直接我们的器一个 bloater 就直接做 necessary 的 initialization， 然后把其他所有的任何比较 tricky 比较难去做的事情就全部丢给 kernel， 因为 kernel 反正都已经存在在那边，而且 kernel 它的那个方便性也比 bloater 来的高，因为你 bloater 比如说你想要写个 command 去测试你的硬体或 H4C bus SPI bus，你可能要写 command， 你可能要写 driver， 就要再整合在一起。那但是实际上在 kernel 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所以你不必真的不必需要再去做一次工。它是那我们现在讲到气，它本身就稍微介绍一下气本身的一些概念，就是 GPL license。那 the latest status of 气 is it's not open vocal some reasons open vocal.Do not maintain this project anymore, but I don't know when will OpenMoco come back. But right now, 我们之前 OpenMoco 的一个 maintainer 呢，他就是有在，因为主要那部分是他 contributor， 那他自己就 maintain 他自己的器，所以大家待会可以去这个 link 去看他的，就是他后来有一些新的平台，有一个新的平台有增加，就是有继续在 maintain。然后那 compare with Ubuntu。气 support 平台是像是算是非常少，那这边也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就是 contribute 这个 project， 就是在你听过这个演讲之后去引爆气这个 project。那它目前 support 平台有GTA 系列，就是24.10还有24.42，还有376410，就是神送都是神送平台，然后还有 FreeScale IMAX 31。那它本身的 core size 也非常小，就是 strip 之后呢，大概是 28K 左右。然后fat boot time 就是说，我看下一张投影片就可以知道说它 fat boot time 指的是什么地方。OK， 那这个呢是我从气的 wiki 上面，就是有人就是做了一张 table， 做一个 comparison， 就是说 OK， 你同样的 environment， 只是不同的 bloater， 你它的 boot time 的时间。Time to desktop 就是我们看到 home screen 那个时间，他去做了一个计算，那他发现就是说 ，OK， 就是他的时间用气来 boot 的时间比用 uboot 的时间来的，时间快了28%。那这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气 boot 的比较快，在同样的环境之下，那这是气它现在其中之一的一个好处。这样子，对 ，faster， yeah。OK， 那这张图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比较重要就是，如果你想了解气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is blog diagram。 那气它本身分，它是一个 two stage 的一个 bloater， 它会分 first stage 跟 second stage。那我们来看 first stage 好了，它主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各种不同 CPU 的 support， 就是像它做 CPU 的restate， 然后 iCache、dcache 就是 flush 之类的 ，memory 的 initialization， 还有 console 的，这些都是大家做过 bloater， 就是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基本上这个前半段就是大家常看到 *S 那个部分，其实都跟 U-boot 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这边除了这个之外，还做一些 board detection， 还有像是 hardware version control 之类，就是说你在 boot time 的时候就去 detect 说你这是哪一个版本 hardware， 还有它的每个不同的 board 的那个它的 I/O port init， 这些都有在做。它最大是说，像现在其实现在很多 embedded system 它都有 support boot from name、boot from SD card、boot from node。那在这边呢，就是说你要看你真正的 bloater 是存在哪里，然后就是你做相关的那个 device 就 initialization。那这边都做完了之后呢，你就直接跑到就是second stage。那 second stage 比较接近就是说跟 hardware 无关的部分，它主要就是说像是OK， 我这个 hardware 的板子，我的 kernel command 下给他什么？如果他 Ethernet interface， 他 USB interface， 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IP 的 address？ 然后甚至你可以 support multiple 的partition to boot，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SD 卡很便宜。如果你 SD 卡就是 SD 卡现在就是8G 的、4G 的，其实差不多就只要两三百块。那8G 跟 4G 的 SD 卡基本上是可以 support 很多个的不同 partition， 你可以塞不同的 kernel， 你可以塞不同的 root file system， 那都是可以靠你就是本身你在这里面的 code 里面的 define 就定义说你本身要从哪里 boot， 然后用的是哪一种的哪一个 partition 的 kernel。那这旁边这两边 memory test 跟 passing point of resume， 就是我们都要像 resume 的话，就是我们系统在做 Linux 在做 str 的时候 suspend to link STR 就是 RAN disk 啊 ，suspend to RAN，sorry，suspend to RAN 的时候呢，你在 resume 那个 point 呢，是要让 bloater 来帮你做掉这个部分。所以在气的部分呢，它本身也是有 support resume back 的 entry point 的那个 handle。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像 bloater 大部分就是也是有做 memory test， 那这个部分气又把它加进去。那其实大家可以从这边看起来，它的架构其实就是很简单，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 device 的 driver 的 support。为什么？因为它只希望就是做本身就是做基本的 I/O、CPU 的 initialization 跟你的 memory， 然后就是直接开机。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有做过 U-boot 的 porting， 你可能一开始面对的困难就是说你的U-boot 的 environment config 跟你的 device config 哪些要加进去啊？为什么没有萤幕？为什么开不了机什么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都不用去考虑，你就让 kernel 就是去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气的最主要的一个想法。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会介绍一下，就是大家这样看得清楚吗？好，看不清。OK， 我就直接讲哈，就是它本身好，但它看不清楚了呢，它就是一个器里面的 board API， 那它 API 里面是主要就是它挂了一堆 callback function， 那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呢，就是说你要去，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板子去做 customize， 就是 detection， 或者是做像是OK。像是好，我们看最下面这个地方就是 is this the ball？ 那这个部分大部分我们会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检 check 你的 GPIO 的 config， 然后去知道说 OK 这是不是你的这块板子，或者是做 hardware variant。那这个地方呢，像这个部分，它就是注册在 ball API 的 structure 里面，它是 callback 的方式。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你自己的部分 implement 好就好，根本不用管说别人怎么做，那它就是气的架构会帮你 take care 这一切。那你如果同样的一个 CPU， 然后你有很多不同的板子，就是 可能大家做开发的时候都先玩一个开发版，那开发版做一做 OK 了之后，好，我们自己再真正去生产我们的版子，就是那会有一个自己的产品。那像这段 code 就是像 3D7K 就是 OpenMoco GTA03 就是开始初中的一个 project， 然后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用的是 SMDK6410 去做设备，所以就是会，那这样的好处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弹性去 implement 你的实作，又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然后那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器的一些 limitation， 就是说因为它很简单，所以之前的 support 其实也没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像 boot menu，你想要 boot menu 这样比较 fancy 的一个功能，它也是会拿，也是就不再 support， 然后它也只 support ext2 的 file system。那最大的是比较麻烦的是说，像以 GTA02 的例子来说，好，它本身有一颗 node 在里面，那你本身就是 node 是防写的，它是 write protect， 所以说你如果 even 你气写坏了，你在写进 name flash 里面的气 break。你还是可以靠 Node 把它救回来，那就是所以我才讲说这边才会写到，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类似像 Node 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让你还是有一个 Bloater 让你去做开发，或者是说你要苦干实干，你就用 JTAG， 就是重新 Local， 然后这样去做。那我个人比较 prefer 的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 Embedded Device 都 support Boot from SD Card， 所以那个是很方便，就 SD Card 拿来装一装 DD， 把你的 Image 填进去。你的 bloater 就在里面，即使你就是 bloater 写坏，那没有关系，至少你要确定 SD 卡不要坏掉，插槽不要坏掉就可以了。那这是它的一个方便性。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个我一个经历过去经历的一个很悲惨的经验，就是刚才之前有提到，前面同学讲到说，我有就是主要是开发这个 device 产品，然后。好，就是而且除了开发之外，还要兼 PE， 就是一起当那个 production engineer， 就是去做这个整个生产流程。那这个 device 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有3G 的 NAND flash， 然后就是说它要储存大量的图纸资料，而且它也顾客也很坚持说它不用 SD 卡，所以你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 flash 那么大量的flash 的那个 NAND flash 的资料。那其实有人会讲说，哎，你可以用 DFU， 对 DFU， 但 DFU 它只 support， 它只 support FIFO 的 mode， 所以说你用 DFU 去 program 3G 的记忆体，大概可能喝杯啤酒回来还不一定能够好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时候生产就是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同时用两套系统，就是用 Ubuntu 开机。然后我们在 Ubuntu 里面加了很多 command， 好，就是说像 modern power on 啊，就像刚刚 Jesse 讲 modern power on 还是大堆有的没的 command。同时我们还有一个 customize kernel， 也是要很小，因为我们以生产的观念来说，我们希望 boot 越快越好，所以我们就是把 kernel 做一些 size down 的部分，然后还有把它做就是加入一些 customize script 这样去做。那这样的就造成什么后果？就造成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就是在研发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多 command 都是 duplicate， 我在 kernel 也要加这个 command， 我在 Ubuntu 也要加这个 command， 那其实就变成两份工。再来就是你的 maintain 很难 maintain， 就是你要 maintain 两份系统量，因为你 Ubuntu 也算是一个微型的 OS， 那你同时要 maintain 两份系统，其实就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像尤其是像 OK， 我们大家可以看，大概有做过生产就知道说，你生产的第一步就是 diagnostic method 1，就是说你先检查你的 board level 的 hardware， 再来就是检查说你 assembly 之后，把这个 device assembly 之后的，就是 hardware 的 detection， 那个 hardware 的 verification。那这个时候，它每个 stage 都 run 了不同的system， 一个在 DN1 是 Ubuntu，DN2 就跑到production 的 kernel。然后最后一个 stage 就是你 program 那个部分呢，它也是用一个 customized kernel， 而且它最后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最后我们怎么去 program 那3G 的机体呢？我们最后是用也是 boot 到 Linux kernel， 然后同时我们用一台电脑，这一台电脑跟我们的 target 去做 async， 然后是全部都是就是用 auto 就是用 script 这样去做这样子，然后并且做最后 flash 的 image 的 check 这样子。 那这是这也是 Vanner 写的，对吧？就是，而且这时候好像我们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同时在工厂里面有30台 PC， 然后30台 PC 借7个 USB 的那个 wire， 就是它是透过 USB 的 networking 过去借7个 USB wire， 就是总共一次一个 batch， 它可以就是210台的就是 device。好，最后我们有没有买销路器？我们是用 Async 这个 tool 去做 NetFresh 的 programming 这样子。然后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做法。然后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好了。就是我主要讲部分就是气的这个部分，它的架构的部分。像是我再举个例子，讲说气它的方便性在哪？就像是我们。如果以过去以 Ubuntu 来比较的话，你要去做 kernel command 的修改，你要怎么做？你就是进到 Ubuntu， 然后就是重新 set boot argument， set 完了之后呢，再去 set environment， 然后再去直接 reset， 就是说你要经过很多个步骤，你才能够改掉你的 kernel command。那但是在器里面呢，因为它的架构的关系，你只要改去 edit 一个文字档，在它那个 boot 的一个 file 里面叫做 append。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就是用文字去 edit， 你就可以更改你的，甚至 override 你的 kernel command。那我觉得这是在开发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性，你就不用进入 Ubuntu 再重新做erase， 就 name erase 这样的动作。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其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那最后就是进入会就做一个收尾这样子。 刚刚 Mate 为我们刚才提了一下气的那些设计概念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气我回来看哈，就是说其实就是 KISS 原则哈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那这样的好处其实非常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让开发人员们专心做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在做 duplicate work 哈。所以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其实呢，虽然 Blood 对很多开发者来讲，他都有说这是一个够好的东西，然后不需要做更改哈。但是实际上，真正要让一个产品让它可以适用在多元环境，适用在不同的挑战，其实呢，需要用一个新的思维去设计一个 broader。 那既然像 Ubuntu 这样的一个 broader， 它那么多人维护，那么多人在做，都很难把一些进阶功能做出来，那不如我们就把这些事全部留给 Linux kernel 来做，由一个 Linux kernel 载入，就像 table 的 approach。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因为这边都是在 Linux kernel 里面，那这些复杂的事情，不管你要保护你的分归，不管你要检查序号，不管你要设定什么过一段时间只能用几次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或者说要用 multiple booting， 全部这些事呢都用 Linux kernel 来做，因为 Linux kernel 的programming相对来讲单纯，也支援丰富的 debugging 机制，然后最后才载入必要的就真正的 kernel， 通过 KESBC。 那我们回来看做一个总结，看看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对一个消费性电子的产品来讲，我们回到这个使用者的思维来讲的话，使用者会期待，就是说开机可以开快一点。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证明，就做一个展示，其实在过去 Oppo Free London GT02 手机上，光换一个 Blower 就可以 提高就是缩减 boot time 到 28%。 实际上这很多可以做的部分，但是现在消费性电子产品都会期望有高度的个人化，那个人化当然不是改个不同 logo 之类的事情，其实你们希望说，就算手机掉了，就算 PDA 掉 ，GPS 掉，个人资料也不会外泄。那要达到这样的工程呢，就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调整，比方说它可以透过一个机制，就是透过网路啦，透过一些signalization 的一个检查，你就是确认说这个使用人是不是同等，像指纹辨识这样的机制。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其实在新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其实对一个使用者来讲，他都会面临到这件事。那这样的需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样需求的我们就需要开机开得越快，然后功能越强大，然后装置也越安全。那如果是一个制造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除了刚才Mate 提到说过去生产那个 Dash 这个 Dash Project 这个部分，就是要破这么大一个 Dash， 然后中间过程又要能够尽可能缩减那个制造时间，因为这是成本。那不止要面临过去那些议题，其实我们要思考，就是像 所谓 software protection 哈，像我们过去有看到说像Apple iPhone 啊，它会绑它的 device 是绑的好，那这个机制呢听起来邪恶，但是听起来邪恶，但是还是有可以破解哈。那如果厂商能够提出一个机制可以安全的做，势必有点复杂哈。那不管你怎么做，不管用硬体来做，不管用软体来做，然后用加密演算法或者搭配额外的机制去做，总之这些机制都需要功夫来做哈。那我们相信这个透过一个 Linux kernel 啊，或者说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环境，完具体但是又相对来讲够小的环境啊，来执行是够好的机制哈。然后再说，既然气这么小，因为回过来看一下，我们的气呢基本上就是很小，就28 kb 的 size 哦。那很多 code 的写法都是很单纯哦，就是很多 code 呢，这边看不到的部分其实就没多少啊，因为我们的程式码就只有长那么一点点哦。所以这已经小到已经很难发生，就是小到已经很难发生 bug 了，就像好多 Word 级的程式不会 bug 一样啊。那就是说这个底层的部分够稳定的话呢，真正加值，真正跟厂商或者说使用的期望部分，我可以专心的用一个完整的环境来做，这是气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参考。那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 Ubuntu 哈。那 OpenMOM 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哈，从在花在 Ubuntu 上哈，那最后发现说 KISS 原则哈，简单的美的原则哈。那当然有兴趣的话可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想想 Blob。Blob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而且其实它在这里面 Word 里面呢，其实还可以跑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种小游戏哈。那其实它里面还可以跑一些模拟多功的机制哦。其实这已经做到已经死角了，你可以看到一个 Word 已经够复杂了哈。好，那我们现在主要验证的平台是在就是像大家听过哈，就是在送的 ARM SoC， 还有。ARM SoC 啊，21.0、24.2，还有61.0哈，啊，以及 Freescale MS3D 哈，这是一个里面有些图是从底下取过来的哈。好，那这些相关资讯呢，可以参考气的 Wiki 啊，还有 OpenMOM Wiki 就有提到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包括 FullSD 啊，还有一些就说怎么去烧进去的一个议题哈。好，然后最后我们要感谢海华科技哈，就是 Netwell 提供我们那个相关的ARM硬体啊，还有一些模组哈，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平台验证哈。那我们在我们内部的过程呢，我们也做一些好玩实验的，比方说不防 WiFi 啊，就是那个 Linux kernel 就放在远端某个地方哈，那你用 WiFi 上网之后，然后把 Linux kernel 载起来，然后再用 KSAC 进去哈，这过去有一些 hack 在这边。然后最后就是今天我跟 Mate 代表GOS Lab 跟各位介绍这些议题，谢谢大家。我看到两个问题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请教 Jason， 气加上 Kboot， 它的功能大概会大于等于 Uboot 对不对？你的目标是要两个气要加上 Kboot 最后能怎样？ 好的，这问题是说气加上一个 minimal 的 Linux kernel 功能会不会大于 Kboot？ 对吧？这是你问的吗？ 就 是 你算 功能， 两个应该合在一起算才对。 好，其实简单讲气的那个，我讲气的功能呢，套句时尚的话就是套句时下的话就是时尚可爱，随心所欲嘛，就是它这么小嘛，小而美，对，小而美，然后你搭配，你做不到功能就全部丢给 Linux kernel 来做，那当然这功能一定大于 Kboot。这是相信的。 那它两个加起来比 Ubuntu 大多少？ Ubuntu 大多少？我觉得是这样子想，就是这个时代来讲 ，storage 不是问题。这年头，5000块以上的 device， 哪个 storage 没有超过2GB？ 基本上没有啊，就算手机也会有超过 M7 装置，对。所以 storage 根本不是主要的一个issue 啊。当然，如果考虑网通装置，那是一回事。网通装置说它是比较 tricky 的，就是它每一个 node fresh type 跟它的 fresh type 单位它都会非常 care， 而且这都是成本。但是很多装置啊，其实我们要看的是说多元的环境啊，像这样一个多元环境啊，它是在定价格是定在某一个 level， 然后但是它的 storage 显然不是问题，它要的是多元的开机开发环境，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汽车 model， 就是说你可以多一个选择。 这是今天特别的一个重 点。可不可以再想一个问题 ？NAND 的 backlog template 你做在七还是做在 boot？ 好 ，NAND flash 的那个 flash。 好 ，OK， 这个关就是 NAND flash 的那个就是 backlog 的处理嘛，对不对？那 bra I O B 啊，那有可能其他会做，那这个要永远都是做不好，因为毕竟投入多少人多少时间去验证，得到结果就是那样子。那我们怕的其实是跳过，就是如果呢能够跳过就跳过那一段，就说你还是要可以写到 fresh 的，那不过这 fresh type 就是刚才说它的限制比较多。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我们一体设计呢，可以要说不放 SD 的话，这样比较难处理。就是说我整个器都包在 USB 卡里面，啊，那一块是说它可能是卡在我们的机构，然后你需要把它抽换，那基本上你不会去动它。那因为 Flash Type 就是麻烦，就是说它是使用时间限制的，那这个地方你要么就是投资能力在部落的把它地方做好，那我们的巴尔杰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难做就不做就跳过。谢谢。 再一个好了。好吗？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各个 Bloader 在当初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那后来其实就是因为了 support 不同的 platform， 所以越长越大。这有点像 kernel 本身哦，就是很多 config。所以我想，因为很多的人进来资源，所以它越来越大，所以感觉好像有点负担。那我想问的就是说，的这个 bloater 在未来如果说能够有一天非常茁壮壮大，那会不会也其实到最后也是有同样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功能就是他们基本的功能都已经很 ready 了，所以我为了要在上面比如说跑一个 non OS 的 application， 比如说在那个还没有 OS ready， 因为我 OS 可能还没有 port 起来的情况底下，我想去 access 一些 device， 所以他才会把一些 driver 加进去。这边在未来不晓得，就是说在您的这个看法里面会怎么样去能够保有原本的这些它的优点。OK， 谢谢。 OK， 这个问题意思是说，气会不会也有一天也变特别大，然后也变未来变某另外一个讲师的攻击的目标啊？我想就是说，这、就是、跟开发的 patch 有关啊。开发的 patch 就是说，尽可能是最小、最简单。所以像刚才提到说加入新功能，那我觉得对系来讲最重要的想法就是说，它就不能加新功能。比方说像 FreshType 的一个操作 ，IO 的操作来讲的话，还有像 OOB 啊这一类 FreshType 非常难嘛，我们就跳过。因为毕竟修改硬体跟稳定度这个其实也是个重要化。那如果你可以在早期就参与那个硬体的修改的话，其实你可以让整个系统变得有弹性，只要你有足够可以做到那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很复杂事，应该就交给另外一个专属的作业系统来做。那尤其是在现在的那个硬体机制来讲，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学的一个机制，其实你是可以同时乱跑多个作业系统，在很多平台其实已经有验证过了。那我想刚才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主要时间专注在这边这部分。那气的地方其实可能就是小，像现在28K 啊，那应该未来应该也差不多，因为未来应该是差不多的 full size， 除非有更好的理由，那我们去把这个气重新改过嘛。那不过照这个 patch 来讲说，尽可能把功能复杂的东西都移到后面的作业系统做。希望你回答的问题。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刚才他的回答，就是说，你讲的那个可能性，就是说，气到底会不会像 Ubuntu 一样肥大？那其实这个方式就变成说，我们在实作过程中，我们的 policy 一个如果是怎么样，就是像以气来说，它只做必要，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办法 boot，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 driver， 或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hand。implementation 我就没有办法 boot， 所以像是比如说像GTA03或其他有一些，它本身它有一个 power IC PMU 那颗 IC， 那它那个部分你需要做是 appropriate 的一个 handling 才能够 boot， 那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做一个 device driver。那可是这边气的做法它也很特别，它用一个 generic device driver， 它用 I2C bitband 的方式，它就是我根本不管你用哪一颗 IC， 我是直接用 GPIO 帮你做 control， 我觉得你就不用去 porting。 说你这个 host controller 的 iSQL 端你根本不用，他就用一个 generic 的方式上去做。那因为你本身只是 programming 一些data， 所以那个 throughput 你也要求不高，所以可以用 big bang 的方式去做。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只要你要加入一个新的 machine 的 token， 你就只要把 CPU 搞定，还有 memory 搞定，然后 URIO 搞定，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讲 necessary 的一些 initialization， 就像 PMU 这个部分，你即使是它用 SQL 其实 programming， 你可以用就是用像 bitband 的方式，尽量减少就是说再增加新的 device driver， 那就是会这样。我因为我是这样看它整个 code 架构，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maintain， 所以说就变成说你到时候只会 machine 越来越多，但是你 device driver理论上应该是不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他一个主要一个中心的思想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就谢谢那个 Jason 跟那个 Matt 好。